《资治通鉴》卷第231，唐纪47，德宗神武圣文皇帝6，兴元元年5月，盐铁判官万年王绍以江淮曾伯来至，上命先己将士，然后御山。韩晃与遣使献绫罗40担一行在，幕僚何世干请行。皇喜曰：“君能相未行，请今日过江。”世干许诺，归别家，则家之新米处置已罗门庭矣。登舟，则资装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除愁，恍皆手笔记列，无不周备。每旦夫与白金100至腰间，有运米100艘以享里程，自负囊米至舟中，将佐征举之，须臾而毕。搜至五弩手以为防援，有寇则寇衔相警，500弩已够矣。必至渭桥，道不敢进。时关中米荒，米斗值钱500，即黄米至，减5/4。荒为人强力严义，自奉减速，夫人常亦捐群。破然后易，吐蕃既破韩民等，大掠而去。诸此使田西见，后以金帛录之，吐蕃受之。韩游归以闻，浑弦又奏，上节赞吕遣人约客日共取长安，继而不至。闻其众今春大疫，尽以引兵去。上以李成浑贤兵少，欲以吐蕃以赴京城，闻其去甚忧之，以问路至。至以为吐蕃贪剿，有害无益，得其引去，实可心贺。乃上奏其略曰：“吐蕃千言故望，反复多端，深入交击，因受贼使，致令群帅进退忧余。欲舍之独前，则虑其怀怨成孽；欲待之合适，则苦其失信积言。荣若未归，寇终不灭。”又曰：“将帅以陛下不见信任，且患藩荣之夺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旧劳，而为波荣之专其力。贼党惧波荣之胜，不死则惜夷人秦，百姓为波荣之来，有才必尽为所掠，是以顺于王化者，其心不得不待；陷于寇境者，其势不得不坚。”又曰：“今怀光别保蒲将，吐蕃远避封疆，形势既分，腹背无患。贤成诸帅，才力得深。”又曰：“但愿陛下慎于府阶，勤于砥砺，中兴大业，旬月可期，不宜上眷眷于犬羊之群，以失将士之情也。”赏副使谓至曰：“卿言吐蕃形势甚善，然贤成诸君当亦规划，令其进取。朕欲遣使宣慰，卿以审细条流以闻。”至以为贤君选将 委任则成，故能有功。况今秦粮千里，兵势无常，遥为规划，未必合宜。彼违命则失军威，从命则害军事，进退积隘，难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权，待以舒常之赏，则将帅敢越，智勇得深。乃上奏，其略曰：封敌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便于思虚，而定计于千里之外，用舍相爱，匹臧皆凶，上有掣肘之机，下无死随之志。又曰：传闻与指时不同，玄算与临事有异。又曰：设使其中有四情甘命者，陛下能于此时录其违诏之罪乎？是则违命者既不果刑罚，从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费空言，只劳锐虑，非为无益，其损实多。又曰：君上之权，特异臣下，唯不自用，乃能用人。癸酉，荆王挺薨。徐海遗密观察使高承宗卒，贾诩使其子明应之军事。乙亥，李抱真、王武俊据贝州三十里而军。朱涛闻两军将至，即召马石，石昼夜兼行赴之。或谓涛曰：武俊善野战，不可当其锋。以喜营稍前逼之，使回纥绝其粮道。我坐时得地之运，依营而阵，利则进攻，否则入堡，待其鸡皮，然后可治也。涛疑未决，会马石军至，涛命明日出战。石言：军士冒暑困备，请休息数日乃战。常侍杨布、将军蔡雄引回纥达干见涛。达干曰：回纥在国与邻国战，常以五百骑破邻国数千骑，如扫叶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后无算，思为大王立孝，此其实矣。明日愿大王驻马高丘，观回纥为大王减五郡之计，使匹马不返。不雄曰：大王应略盖世，居燕冀全军，将扫河南，请关中。今见小敌犹豫不羁，使远近之望，将何以成霸业乎？达干请战是也。涛喜，遂决意出战。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马使赵林将五百骑伏于桑林，抱真列方阵于后。武俊引骑兵居前，自当回纥。回纥纵兵冲之，武俊使其骑控马避之，回纥突出其后，将还。武俊乃纵兵击之，赵林自林中出，横击之，回纥败走。武俊急追之，讨骑兵一走，自见其布阵，布骑皆东奔，讨不能至，遂走趋其营。抱真、武俊合兵追击之，石涛引三万人出战， 死者万余人，逃溃者亿万余人，讨财与数千人入营坚守，毁日暮，昏雾，两军不能进。鲍真军其营之西北，武俊军其东北，讨夜焚营，引兵出南门，取德州遁去，委弃所掠资财山积，两军已误，不能追也。掏杀杨布、蔡雄而归幽州，心计内残，又恐范阳留守刘烹因败屠己，捧西发留守兵夹道20里，聚一仗，迎之入府，相对悲喜，时人多之。初，张孝忠以益州归国，诏以孝忠为益武节度使，以益、定、沧三州立之。沧州刺史李固烈、李维岳之七兄也，请归衡州。孝忠遣押牙安喜成华交起州事，固烈西取军府零兼真货数十车，将行，军事大造曰：“刺史扫府库之时已行，将士于后饥寒，奈何？”遂杀固烈，屠其家。成华闻乱，自斗逃出，乱兵求得之，请之周氏，华不得已从之。孝忠闻之，即板华设沧州刺史，华素宽厚，推心以待将士，将士安之。会朱涛、王武俊叛，更遣人招华，华皆不从。时孝忠在定州，自沧如定，必过瀛州，瀛历朱涛，道路阻塞。沧州陆氏参军李宇说华，表臣厉害，请别为一军，华从之。前与奉表一行在，赏即以华为沧州刺史、恒海军副大使，知节度使，赐名日华，领日华岁贡义务租钱12万民。王武俊又使人税诱之，使军中砝码。日华待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属，当以200骑相助。”武俊己之，日华悉留其马，遣其士归。武俊怒，而方与马遂等相聚，不能攻取。日华由是获权。即武俊归国，日华乃遣人谢过，长其马驾，且路之。武俊喜，复与交好。庚寅，李成大振兵，欲以收复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屡遣敌人缠城进军之期，皆为罗辑所获。成引示以所振兵，谓曰：“归欲诛贼，努力固守，勿不忠于贼也。”皆印之久，己前而纵之。遂引兵至通化门外，耀武而还，贼不敢出。成召诸将问兵所从入，皆请先取外城，据方士，然后北攻宫阙。成曰：“方士狭隘，贼若伏兵格斗，居人惊乱，非官军之利也。今贼重兵 皆具怨中，不若自怨北攻之，溃其腹心，贼必奔亡。如此则宫阙不残，方士无扰，策之上者也。诸将皆曰：善。乃迭浑贤及镇国节度使洛元光、商州节度使尚可孤、客期及于城下。人臣尚可孤拜此将裘敬忠于蓝田西，斩之。以为李成移军于光泰门外米仓村，丙申，成方自临筑垒。此骁将张廷之、李希倩引兵大至。成谓诸将曰：吾使幽贼潜匿不出，今来送死，此天赞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帅兵马使吴贤等纵兵击之。时华州营在北，兵少，贼并力攻之。成命牙前将李衍等率精兵救之，衍等力战，贼败走。衍等追之，成上入光泰门，再战又破之。会夜，成敛兵还，贼余众走入白化门，夜闻痛哭。西倩，西烈之地也。丁酉，成复出兵，诸将请带西施至加攻之。成曰：贼硕败，已破胆，不乘胜取之，使其成备，非计也。贼又出战，官军屡竭，洛元光败此众于产西。戊戌，成镇兵于光泰门外，使李衍及牙前兵马使王弼将骑兵，牙前将史万顷将步兵，直抵院墙神家村。成先使人夜开院墙200余步，彼衍等至，贼以数栅塞之，自栅中刺射官军，官军不得进。成怒，斥诸将曰：纵贼如此，吾先斩弓背矣。万顷惧，率众先进，拔栅而入。毕言引骑兵骑之，贼众大溃，诸军分道并入。姚令言等由力战，成命决胜军使唐良臣等步骑促之，且战且前，凡十余合，贼不能知。至白化门，有贼数千骑处官军之背，成率100余骑回御之。左右呼曰：相公来。贼皆惊溃。先是，此遣张光成将兵5000屯九曲，去东魏桥10余里。光成密书款于城，即此败，光成劝此出亡。此乃与姚令言率余众西走，游近1000人。光成送此出城，还降于城。成遣兵马使田子奇以骑兵追此，成屯含元殿前，设于右金吾帐，令诸军曰：成赖将士之力，客卿攻进，长安市树久陷贼亭，若小有震惊，非吊民伐罪之意。常与公等世家相见非晚，5日内无得通家信。 命京兆尹、李齐运等安慰居人，乘大将高明耀取贼骑，尚可估军士善取贼马，乘皆斩之。军中鼓励，公私安堵，秋毫无犯。远方有京粟乃至官军入城者。是日，浑贤、戴修言、韩由归亦克咸阳，败贼三千余众，闻此西走，分兵邀之。己亥，常使京西兵马使孟涉屯白化门，尚可孤屯望仙门，洛元光屯张敬寺，常以衙前三千人屯安国寺，以镇京城。斩此党李希倩、靖刚、彭延等八人于市。王武俊既破朱涛，还衡州，表让幽州卢龙节度使，上许之。六月癸卯，李承乾掌书记吴人于公义作录部赏刑赞曰：臣以肃清恭敬，枝叶寝园，终句不移，妙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承，以为社稷，非为朕也。常在渭桥，荧惑守岁，久之乃退。宾左皆贺曰：荧惑退社，皇家之福也，宜速进兵。承曰：天子也赐，臣下之死敌而已，天象高远，谁得知之？既克长安，乃谓之曰：相非相惧也，吾闻五星盈缩无常，万一复来守岁，吾军不战自溃矣。皆谢曰：非所及也。诸此将奔吐蕃，其众随道散亡，必至荆州，才百余骑。田希见必成拒之，此谓之曰：汝之节无所受也，奈何临危相负，使焚其门。希见取节投火中曰：还汝节。此众皆哭。荆族遂杀姚令言，亦希见降。此独与范阳亲兵及宗族宾客北驱一马关。宁州刺史夏侯婴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其将梁廷芬射此坠坑中，韩民等斩之，亦荆州降。元修、李子平奔凤翔，李楚林斩之，皆撰手行在。上命录制草诏赐浑贤，使访求奉天所施果头内人，至上奏以为：俱道使平皮寨之民，疮痍之族，尚未巡抚，而首访妇人，非所以妇为心之望也。谋使尽善，克终以息，使而不谋，终则何有？所赐贤诏，未敢呈旨。上遂不降诏，敬遣中使求之。以四，召吏部侍郎班弘充宣慰使，劳问将士，抚慰征离。丙午，李承斩文武官受诸此宠任者崔轩、洪经纶等十余人，又表守节不屈者 刘乃、蒋琰等。已有以李成为司徒、中书令。骆元光、尚可孤各千官有赐，以检校御史中丞田希建为泾原节度使，诏改凉州为兴元府。贾寅以浑贤为侍中，韩由归、戴修言各千官有赐。诸此之败也，李忠臣奔泛川，擒获，秉臣斩之。上问陆贽，今至凤翔有迎驾诸军，形势甚盛，欲因此遣人待李楚林，何如？贽上奏以为，如此则视同挟职，以言乎除乱则不武，以言乎物理则不成，用事实循，后将安入。一者或谓之权，臣妾未遇其理。夫权之为义，取类权衡，仅辇禄所经，守行挟夺，亦一帅而窥万乘之意，得一方而结四海之宜，乃是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谓之权也，不亦反乎？以反道为权，以任术为治，君上行之必失重，臣下用之必献身，历代之所以多丧乱而长奸邪，有此物也。不如殿枕精义，征授一官，彼喜于恩幼，将奔走不暇，安敢折有履据，复劳诸厨哉？戊午，车驾发汉中，李成宗李长安已备百司，自请至凤翔迎护，尚不许。内常侍尹元贞奉使同华，折意河中招谕李怀光，呈奏元贞矫治善赦元恶，请理其罪。九七月丙子，车驾至凤翔，斩乔林、蒋镇、张光成等。李成以光成虽贼臣，而灭贼亦颇有力，欲权之，尚不许。副元帅判官高颖硕劝李怀光归款，怀光遣其子璀以行在谢罪，请束身归朝。庚辰，召遣给事中孔朝甫及先除怀光、太子太保，敕意河中宣慰，朔方将士悉复官爵如故。壬午，车驾至长安。浑贤、韩由归、戴修言以其众护从，李成、骆元光、尚可孤以其众奉迎，步骑十余万，旌旗数十里，乘夜舰上于三桥，先贺平贼，后谢收复之晚，扶陆佐请罪，赏驻马卫府，谓之掩替，命左右扶上马。至公每闲日折宴勋臣，赏赐丰沃。李成为之首，浑贤赐之，诸将相又赐之。曹王高遣其将伊慎、王鄂为安州，李希烈遣其生刘介虚将部骑八千救之，高遣其别将李伯虔逆之于应山，斩首千余级，生擒介虚， 逊于城下，安州遂降，以伊镇为安州刺史，又击西列将康叔业于丽乡，走之。丁亥，孔朝府至河中，李怀光素服戴罪，朝府不知止，怀光左右多胡人，皆叹曰：“太尉无官矣。”朝府又宣言于众曰：“军中谁可代太尉领军者？”于是怀光左右发怒宣诏，宣诏未毕，众杀朝府及中使旦守营，怀光亦不知止，复置兵马据守之备。辛卯，赦天下。初，肃宗在灵武，上为奉节王，学文于礼毕。代宗之事，必居蓬莱书院，上为太子，亦与之游。即上在兴元，必为杭州刺史。上即诏征之，与睦州刺史杜亚俱亦行在，以谓以必为左散骑常侍，亚为刑部侍郎，命必日值西省以后队，朝野皆瞩目附之。上问毕，河中密尔京城朔方兵素称精锐，如达西小郡等皆万人敌，朕昼夕忧之，奈何？对曰：“天下事甚有可忧者，若为河中，不足忧也。夫料敌者，料将不料兵，今怀光将也，小郡之徒乃兵耳，何足为意？怀光既解奉天之围，使诸此垂亡之虏不能取，乃与之联合，使李成得取以为功。今陛下已还宫阙，怀光不束身归罪，乃虐杀使臣，属服河中，如梦魇之人耳，但恐不日为帐下所消，使诸将无以戒守也。”初，上发吐蕃以讨诸此，许成功以依稀北庭之地与之。及此诸，吐蕃来求地，上欲召两镇节度使郭欣、李元忠还朝，以其地与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姓萧汉，控制西域57国及10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势，使不能并兵东侵，奈何拱手与之？且两镇之人势孤地远，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20年，诚可哀怜。一旦弃之以与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国，他日从吐蕃入寇，如报私仇矣。况日者吐蕃观望不尽，因持两端，大略5公，受禄而去，何功之有？”众议亦以为然，上遂不语。李希烈闻李希倩伏诛，愤怒，8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杀颜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仅赐卿死。”真卿曰：“老臣无状，罪当死，不知使者几日发长安？”使者曰：“自大梁来， 非长安也。真卿曰：然则贼耳，何谓赤也？遂亦杀之。李成以荆州以边屡害军帅，常为乱根，奏请王礼不用命者，力田激素以攘吐蕃。癸卯，李成兼凤翔、陇右节度等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进爵西平王。使李楚霖入朝，成请与拒至凤翔而斩之，以成逆乱。上以心腹京师，勿安反侧，不许。先是，上命浑贤、骆元光讨李怀光军于同州，怀光遣其将徐廷光以精卒6000军于长春宫以拒之，贤等硕为所败，不能进。时杜之用度不济，一者多请赦怀光，尚不许。李怀光遣其妹婿邀廷珍守晋州，牙将毛朝阳守袭州，郑抗守慈州，马遂皆遣人睡下之。上乃加浑贤河中绛州节度使，充河中、桐华、陕国行营副元帅，加马遂奉承军，进慈禧节度使，充管内诸军行营副元帅，与镇国节度使骆元光、敷方节度使唐朝臣合兵讨怀光。初，王武俊急攻康日之于赵州，马遂奏请赵武俊与李抱真同击朱涛，以申赵立武俊，改日之为晋慈西节度使，上从之。日之未至而三州降遂，故上使遂兼领之。遂表让三州于日之，且言因降而受，恐后有功者种以为常，上加而许之。遂遣使迎日之，既至即府库而归之。贾臣以凤翔节度使李楚霖为左金吾大将军。丙午，加浑贤、朔方行营元帅。李成至凤翔，致杀张毅之罪，斩皮将王斌等十余人。朱涛为王武俊所攻，待不能军，上表待罪。癸未，马遂将部骑30000攻绛州。杜之以李怀光所部将士数万与怀光同反，不及东夷。上曰：朔方军累代忠义，今为怀光所制耳，将士何罪？冬十月，赵朔方及诸军在怀光所者，冬衣及赏钱皆当别住，似道路稍通，即使己之。李勉累表起自贬，辛丑罢免都统节度使，其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丙辰，李怀光将严晏寇同州，官军败于沙苑。赵征滨州之军，韩由归将甲士6000赴之。乙丑，马遂拔绛州，分兵取文喜、万全、余香、永乐、伊氏。初，于朝恩祭诸， 戴宗不复使宦官点兵，上即位，悉以进兵为白志贞。志贞得罪，上复以宦官窦文昶代之，从幸山南，两军稍急。上还长安，颇计宿将卧兵多者，稍稍罢之。戊辰，以文昶兼神策军左厢兵马使，王希谦兼右厢兵马使，使令宦官分点禁旅。闰月丙子，以泾原节度使田希建为卫尉卿。李成出至凤翔，希建遣使参候，成谓使者曰：荆州逼近吐蕃，万一入寇，周兵能独御之乎？欲遣兵防援，有未知田尚书意。使者归，以告西建。西建果请援兵，常遣复新将彭令英等戍荆州，常寻托寻边一荆州。西建出营，常与之并辔而入，道就结欢。西建妻李氏以叔父事成，成谓之田郎。成命聚三日时，曰：巡抚毕，即还凤翔。西建不复疑，成至宴，西建与将佐聚至成营。成伏甲于外府，即食而饮。彭令英引荆州诸将下堂，成曰：我与汝曹久别，各以自言姓名。于是得为乱者十其等三十余人，让之曰：汝曹屡为逆乱，残害忠良，故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斩之。西建尚在座，成故曰：田郎亦不得无过，以亲之之故，当使身手得完。西建曰：伪。遂引出，亦杀之，并其子恶。成入其营，欲以诛西建之意，众鼓励，无敢动者。李希烈遣其将翟崇辉西众为陈州，久之不克。李成知大梁兵少，不能至华州，遂凡希烈所受荆节，示众归国。甲午，以成为汴华节度使。宋博节度使刘洽前马步都虞后刘昌与陇右幽州行营节度使屈桓等将兵三万救陈州。十一月癸卯，拜翟崇辉于州西，斩首三万五千级，擒崇辉以献。常胜进攻汴州，李希烈惧，奔归蔡州。李成引兵去汴州，至城北，匡窃不敢进。刘洽兵至城东。戊午，李希烈守将田怀真开门纳之，明日城入，设于郡仪。两军之事日有分隙，会西列郑州守将刘烨降于城，常引兵屯郑州。诏以都统司马宝鼎薛觉为汴州刺史。李勉至长安，素服戴罪，议者多疑，勉失守大梁， 不应上为相。李泌言于上曰：李勉宫中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长，及大梁不守，将士弃妻子而从之者待20000人，足以见其得众心矣。且刘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阳，悉举其众以受之，足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复其位。义者又言：韩晃闻栾舆在外，聚兵修石头城，因叙易至，上疑之，以问李泌，对曰：晃宫中清简，自车驾在外，晃贡献不绝，且镇江东15州，盗贼不起，皆晃之力也。所以修石头城者，晃见中原板荡，为陛下将有永嘉之行，为营户之备耳。此乃人臣中笃之虑，奈何更以为罪乎？晃性刚严，不负权贵，故多谤毁，愿陛下察之，臣敢保其无他。上曰：外意汹汹，张奏如麻，卿弗闻乎？对曰：臣故闻之，其子高为考功员外郎，今不敢归省其亲，正以谤语沸腾故也。上曰：其子犹惧如此，卿奈何保之？对曰：晃之用心，臣知之至熟，愿上张明其无他，其宣示中书，使朝众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仁义何意可保？慎勿为重，恐病为轻累也。必退，遂上章，请以百口保晃。他日，上谓必曰：清静上章，以卫青留中，虽知清与晃亲旧，岂得不自爱其身乎？对曰：臣岂肯私于亲旧以赴陛下，故晃实无一心。臣之上章以为朝廷，非为身也。上曰：如何其为朝廷？对曰：今天下旱蝗，关中米斗十千，仓廪浩劫，而江东丰忍，愿陛下早下陈章以解朝众之祸，面遇韩高使之归晋，令皇感激无自疑之心，速运梁楚，岂非为朝廷也？上曰：善，朕深欲之矣。即下必章，令韩高夜告归晋，面刺飞衣，欲以卿父必有谤言，朕今知其所以，释然不复信矣。因言关中乏粮，归欲卿父以速治之。高至润州，皇感月流涕，即日自临水滨，发米100000斛，听高留5日即还朝。高别其母，提声闻于外，恍怒，召出，踏之，自送至江上，冒风涛而遣之。继而陈少游闻恍贡米，亦贡20000斛。上谓李泌曰： 韩晃乃能化陈少游共谜矣。对曰：岂为少游诸道将争入共矣。吏部尚书同平章事萧父奉使自江淮还，与李勉、卢汉、刘从一俱献上，勉等退，复独留。言于上曰：陈少游任兼将相，首拜陈杰，为高幕府下僚，独见忠义，请以高待少游镇淮南。上然之。寻遣中使马钦绪以刘从一赴耳语而去。诸相还阁，从一亦复曰：钦绪宣旨，令从一与公亦招来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卢之。敢问何事也？复曰：唐于处置，月暮迁邪，绝人入朝，与世共之，使李卢不堪为相，则罢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与之同意，而独引此事乎？此罪当今之大弊。招来主上，已有私言，复以面陈其不可，不为圣意上耳。复不惜与公奏行之，但恐尽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欲从一。从一奏之，上欲不悦，复乃上表辞位，以丑罢为左庶子。刘洽客汴州，得李希烈起居住，云：某月日，陈少游上表归顺。少游闻之，惭惧发疾。十二月已亥，薨，赠太尉，复祭如常仪。淮南大将王韶欲自为留后，令将士推己之军事，且欲大略。韩晃遣使谓之曰：如敢为乱，吾即日全军渡江，诛汝矣。少等惧而止。上闻之喜，谓李弼曰：晃不为安江东，又能安淮南，枕大臣之气，卿可谓知人。庚辰，加晃平章事，江淮转运使。晃运江淮素帛入贡府，无虚月，朝廷赖之。使者烙问相继，恩遇使深矣。是岁黄遍远近，草木无疑，唯不识道，大饥，道锦相望。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癸丑，赠颜真卿司徒，谥曰文忠。新州司马卢杞遇赦，以吉州长史，谓人曰：吾必再入。未己，上果用为饶州刺史。己侍中原高应草制，执以白卢汉、刘从一曰：卢杞作相，至栾舆波迁，海内疮痍，奈何拒迁大郡，愿相公执奏。汉等不从，更命他舍人草制。乙卯，至初，高执之不下，且奏其极恶穷凶，百弊及之若仇，六军私食其肉，何可复用？上不听， 补缺禅经赵虚等上书曰：起三年善权，百魁失序，天地神奇所知，华夏蛮末同气，汤家巨奸之宠，必是万幸之心。丁巳，元高复于正牙论奏，上曰：其以再更赦。高曰：赦者只原其罪，不可为刺史。陈经等亦正之不已，曰：岂知执政，百官常如兵在其井，今复用之，则奸党皆拓掌而起。上大怒，左右避议，见者稍隐却。经故曰：赵虚等勿退，此国大事，当以死正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谓宰相：于其小周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与之，虽大周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人须以其为李周别驾。始谓元高曰：朕徐思清言，诚为至当。又谓李弼曰：朕已可元高所奏。弼曰：累日外人窃议，比陛下于桓陵，今成德音，乃尧舜之不待也。上曰：起敬足于李周。高，庶几之孙也。三月，李希烈献邓州。戊午，以汴华节度使李成为正华节度使，以代宗女嘉诚公主弃田婿。李怀光都虞后吕明月密通款于马遂，是谢怀光杀之，屠其家。是连幕僚高颖、李雍，怀光及将士而责之。颖、雍抗言逆顺，无所残饮。怀光求之。雍，雍之侄孙也。马遂军宝鼎，拜怀光兵于桃城，斩首万余级，分兵会浑贤，逼河中。夏四月丁丑，以曹王高为荆南节度，李希烈将李思登以随州降之。壬午，马遂浑贤破李怀光兵于长春宫南，遂绝堑为攻城，怀光诸将相继来降，诏以遂贤为招抚使。五月丙申，刘洽更名玄佐。韩由归请兵于浑贤，共取朝邑。李怀光将严晏欲征之，士卒指宾军曰：彼非吾父兄，则无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向乎？与甚嚣。晏遂引兵去。怀光指众心不从，乃诈称欲归国，据货财是车马，云似路通入贡，由是得富于旬月。六月辛巳，以刘玄佐兼汴州刺史。辛卯，以金吾大将军韦高为西川节度使。朱涛病死，将士奉前涿州刺史刘烹之军事。时连年旱蝗，杜之资粮匮竭，言事者多请赦李怀光。李成上言： 涉怀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长安才300里，同舟当其冲。多兵则未为事信，少兵则不足提防。忽经东偏，何以治之？一也。今涉怀光，必以进将辞袭还之。浑贤既无所益，康日之又应迁移，徒与不安，何以奖励？二也。陛下连兵一年，讨除小丑，兵力未穷，俱设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纥，南有淮西，皆观我强弱，不为陛下失德泽，爱梨园，乃为陛下兵屈于人而自霸耳，必敬起亏于之心。三也。怀光既赦，则朔方将士皆应续勋行赏，今府库方虚，赏不满望，使欲击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罢诸道兵，赏典不举，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500，除镐且进，墙壁之间恶殍甚重，且军中大将杀戮略尽，陛下但斥诸道为首巡食，彼必有内溃之变，何必养负心之急为他日之悔哉？又请发兵20000，自备资粮，独讨怀光。九七月甲午朔，马遂自行营入朝，奏称怀光凶逆尤甚，设之无以令天下，愿更得一月粮，必为陛下平之。上许之。陕国都兵马使达西报徽，镇杀节度使张劝，代总军务，要求精节，且因召李怀光将达西小郡为援，上谓李弼曰：“若蒲陕连横，则猝不可制；且暴灰聚陕，则水陆之运皆绝矣，不得不繁清一往。辛丑，以弼为陕国都防御水陆运使，上御史神策军宋弼之官，问须几何人？对曰：陕城三面悬绝，攻之未可以岁月下也，臣请以单骑入之。上曰：单骑如何可入？对曰：陕城之人不惯逆命，此特报徽为恶耳，若以大兵临之，彼必必定矣。臣今单骑抵其近交，彼举大兵则非敌，若遣小校来杀臣，未必不更为臣用也。且今河东全军屯安邑，马遂入朝，愿赤遂与臣同辞皆行，使陕人欲加害于臣，则为河东移军讨之，此亦一事也。上曰：虽然，朕方大用轻，宁失陕州，不可失轻，当更使他人亡耳。对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变之初，众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夺其奸谋。他人犹豫迁延，彼既成谋，则不得前矣。上许之。必见陕州进奏官及将吏在长安者， 谕之曰：主上以陕国积，故不受毕节而领运使，欲令都江淮米以镇之耳。陕州行营在下县，若报徽可用，当使降之，有功则赐荆节矣。报徽参者持告之，报徽稍自安。必具以谕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报徽思节，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必与马遂俱辞行。庚戌，加必陕国观察使。必出潼关，夫方节度使唐朝臣以部骑三千布于关外，曰：奉密诏送公至陕。必曰：此日奉禁旨，以便宜从事。此一人不可相逆而来，来则无不得入陕矣。唐臣以受诏不敢去，必写宣以确之，因急趋而前。报徽不使将佐出营，为真者相继，必速趋卧。将佐不似报徽之命来营，必笑曰：无事计矣。去城十五里，报徽亦出夜，必称其涉事保完城隍之功，曰：军中繁言不足介意，公等执事皆暗赌如故。报徽出而喜，必即入城试事。宾佐有请丙人白事者，必曰：义帅之计，军中繁言乃其常理，必道自妥帖矣，不愿闻也。由是反侧者皆自安。必但所不书至梁楚，明日召报徽至宅，谕之曰：吾非爱汝而不诛，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将帅皆不能入，故盖汝余生。汝为我羁绊必记前史，甚无入关，自则安处，前来取家，保无他也。必知此行也，上级闪将欲于乱者七十五人受毙，使诛之。必即遣报徽。日中，宣慰使至，必奏以遣报徽，余不足问。赏复遣中使至陕，必使诛之。必不得已，写兵马使林涛等五人送京师，恳请赦之。诏折数天德，遂于竟杀之，而报徽遂亡命不知所知。达西小郡引兵至境，闻必以入陕而还。人臣以刘烹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大旱，灞产将竭，长安井皆无水。杜之走中外经费，才知七旬。